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918事变87周年。为不忘国耻，缅怀先烈，昨天天坛公园组织了一场名为“感受公园红色文化，传承中华红色基因”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活动在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坛神乐署外广场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的遗址碑前举行，以讲故事、诗朗诵、谈感受、做互动的微讲堂形式呈现。公园导游张喜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讲述了东北抗日英烈赵一曼的故事，伴随《松花江上》这首纪念918的经典歌曲，讲解员为大家表演了诗朗诵918。京中街小学的学生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14年抗战这段历史的感受。天坛公园每年都开展暑期红色印记、文化之旅、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天坛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陈颖介绍， 从7月份到现在2个多月吧，一共有7000多人参与了活动，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将近200多次的讲解。以前我们这些活动都是看展览、听讲解，现在呢，我们是有讲故事、诗朗诵、做互动啊，就使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历史。 神乐署历史园林面积约有11万平方米，现在大部分区域被外单位占用。目前天坛公园收回署衙部分近1万平方米，作为展厅和中和韶乐展演场所。天坛公园宣传科副科长邢启新说， 将来随着天坛医院、口腔医院和药监所的搬迁腾退呢，按照当初呢对世界遗产组织的承诺，天坛要逐渐的恢复完整性，恢复天坛原有风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专家们认为这部纪录片立意高远，文化挖掘有深度，内容详实有新意，艺术性强，为弘扬北京文化、保护母亲河、助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青年励志纪实类节目《青春的征途》昨天在京举行启动仪式，出品人胡雅青表示，节目希望通过6个不同类型的95后年轻人在恶劣环境当中磨练意志，展现现代年轻人的基本面貌。节目将于10月登陆安徽卫视。导演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将于本月21号上映，影片由赵涛、廖凡主演，徐峥、刁亦男、张一白、张译、董子健等联合出演，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长达17年相爱分离重逢的爱情故事。电影《找到你》昨天在京首映，导演吕乐、主演姚晨和马伊琍等亮相。这是一部女性题材，讲述了身份迥异的两位母亲因一个孩子而命运参错重出的故事。影片将于本周五上映。电影《黄金兄弟》昨天举行发布会，时隔20年，《古惑仔》系列影片当中的五兄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再次合体亮相。尽管五人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片中的兄弟情谊却仍在延续。影片将于本周五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本集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你现在看电视剧你急不急？ 看我看什么电视剧呗。 比如说 啊， 看现在流行的一些电视剧你急不急？ 我最近看《如懿传》，我觉得还成啊，我没急，我没快进。 现在很多人都什么1.25倍、1.5倍，甚至是2.0倍在看剧。 你不是就一直2.0倍吗？ 有 一次串一个录音，你还串的是1.5倍的。 嗯， 是吧？ 就是把我的生活状态带到了工作状态当中。 你这样不好， 太不好了。 你本来能活80，但是呢，你快进了。 没有啊，我用80年的时间看了别人120年的历史，对不对？我快进了。 哦，就是你的寿禄是80，是固定的，是吧？但是你提前 不，打个比方，可以85到100。 啊，行。 哎呀，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会不会加倍看剧？您会选择几点几倍？ 就是会不会倍速播放？ 是的。 啊，跟我们聊聊啊，您是几倍播放？或者说你看哪个电视剧的时候，你1.5或者2.0倍的播放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时间方便的话和我们聊两句。 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原来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咱们没有条件。今年追剧有个特点，网剧比电视台播的电视剧热门，即使是台网同播的剧，很多人也不怎么看电视，看视频网站。 对，这多方便呢，你也不用开电视机，是吧？而且你拿着小屏幕，你洗个脸做个饭，你都可以随时看啊。你还可以选择这个播放的速度，是吧？ 电视台不行啊，对不对？电视台你只能看直播， 是吧？ 要么就回看可以，但是呢又想第一时间看，是不是？所以结合很多因素吧，今年呢这个大家看剧呢多少都会出现倍速播放的情况。 我觉得我看这个《延禧攻略》的时候啊，就不是倍速，但是比如说高皇后出来我特别不喜欢，就跳过去。 啊，你不喜欢的？ 我就快进。 你还快进？ 快进。 我不喜欢，我直接拖到拉出去斩了。 对，拖出去斩了。 你看啊，现在这个很多国产电视剧动辄50-60集，还有个别的70-80集。电视台买剧呢，也大部分是按集数来买，所以为了商业利益，有些剧呢就存在注水的现象，是吧？剧集长，剧情拖沓，戏不够，回忆凑这种现象。电视台呢也考虑啊，你卖的剧越多，如果这剧还可以的话，他卖的广告也越多呀。所以啊，他们就都觉得好像一拍即合的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网剧啊，不是像原来咱们追剧啊，一天出两集，一天出两集，或者是你听评书，哎呀，一天就能听一集，我就觉得哎呀，特期待明天他说什么。现在不是了，80集、50集一下都给你。 对。 你看吧，你要是把每个小时都加起来，你这几天能连续看完。但是谁有这么多时间呢？但是又想看，大家都看，那我就倍速播放了。 所以我们要用有限的时间啊，看无限的电视剧。 哎，我就有时候想，你都倍速播放了有意思吗？为什么还要看呢？ 我觉得倍速播放大家主要就是看剧情的演进，没有看这个演员细微的表情，没有时间，是吧？当然对于配音呢，对于台词的表现啊，也不是那么的在乎了。 就是比如说你吃一顿饭啊，这顿饭如果都特精致，哎呀特好吃，你一定会第一口哎呦细嚼慢咽的品味一下。你这个就等于说，哎呀我就饿了，这个然后我随便吃一口点吧一下吧，一口吃进去，然后 那我还吃了呢，对不对？那有人干脆不吃呢， 可以不吃啊，你为什么非得要追剧呢？ 哎，就是现在的剧啊，你说它要是特别吸引你，它一定是全方位特别吸引你，演员演得好，剧情编得好，或者是音乐做得好，配得好等等，它是全方位的。然后你一旦快进，你就有一个享受不到了，你就不舍得， 不是，是各种都享受不到了。 对， 而且啊，我觉得这事儿是看，就是看疗效，就是你要是 1.5 2.0 被播放之后，你看完之后依然觉得哎呀太棒了，挺好的，你看我掌握这么多信息，特高兴，这也可以。您要是 2.0 播放吧，80集都看完了，看完之后你觉得这么无聊，那就没意思。 我最近看浙江卫视的那个《我就是演员》，我就没有1.25 倍、1.5 倍，我是正常倍速看的，特别是看章子怡演。 啊，你不喜欢李小冉了？ 他没有出现吗？ 哦，您退而求其次选的章子怡。 我觉得章子怡演的非常好，她不仅会演，而且呢，她还会说戏，会对台上的演员的演技做出一些理论的评价，包括。他自己去演戏的话，他是怎么揣摩的，把这些呢分享给那些演员。 对，他第一季其实表现的就很好。 另外在这个第二季当中还有他的一个电影片段， 就是好东西你是绝不可能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就吞了的，你得慢慢留着享受，是吧？ 是。 而我们现在追剧，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不是在享受，追完之后还觉得挺无聊的。 而且你看米夏刚才说的，有些剧一下子出好多集啊，一天更新很多集，原来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你追美剧是吧，你追晚了，别人告诉你别人都看完了，然后你开始追，但是有些美剧好看的时候你也没有看 1.25 倍 1.5 倍去看啊，你也是一倍一倍的去看。 他那个节奏已经很紧张了是吧，你在 1.5 跟不上是吗？ 准备一速效救心丸。 哎，说实在的，我今年还追了一个叫黑洞频率的美剧，就那个本身就比较烧脑，我 1.5 倍我就跟不上了， 是吧？脑子不够用了，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 所以啊，这个我觉得现代人啊，咱现在就养成了一种看各种东西的习惯，叫刷，刷微博，刷朋友圈，然后连看剧都倍速了，好像我们很快啊，你看多快啊，这个一日千里是吧，每天都各种各样的信息。可是在这样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觉得特燥得慌， 我们看 内心并不平静啊。 这两天心里颇不平静。斯文说，我媳妇儿看《沙海》老会快进，我老因为这个跟他拌嘴。 为啥呢，斯文？人家快进，你为啥和他拌嘴啊？ 哎，不是，你们俩是共用一个 iPad 看剧吗？ 啊，是啊。 现在都有手机了。 你们俩是看了一个屏，所以和他拌嘴， 是因为这样可以挨得近一点吗？ 我觉得要是媳妇儿就不用这样了吧，还用这么处心积虑的说和媳妇儿挨得近一点，咱俩看一个。 你像你这话有问题啊，你自己琢磨吧，我就不点你了啊。 您点我吧，您使劲点我、啊。 潜意识有问题啊。 来，我说看看盛伟说什么，他说我看电视剧用不着快速观看，因为觉得不好看的电视剧啊，我根本就不去看的。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如果愿意看的话，那我就百看不厌。你说经典是不是值得反复观看呀？ 哎，说到经典，他说85年2月份看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一天有时候能看12集。 看完12集还觉得挺好的，明天还继续看，哎、这是追剧的最高境界。 哎，你说这个《西游记》啊，82年开拍，86年央视在春节的时候哈、啊、是播了11集，88年才播完整。 对，25集是88年才一起播出来的。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倍速播放，就是有，大家也不会快进，是不是？ 而且人家《西游记》啊，是所有电视剧中啊被重播次数最高的，就播了3000遍啊、嗯。那个时候他拍了6年啊，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问大家，如果现在大家用手机看《西游记》，会快进吗？猴哥， 不会啊。当所有的故事情节你都知道， 你这个呆子，这还有那个美感吗？还有配音的美感吗？ 这孙悟空是抽筋了吗？啊， 是吧？ 是吧？不会的，你在回味呢。 悟空，我没你这个徒弟。 哎，你来个白骨精吧。 白骨精有台词吗？ 有啊。 什么？ 白骨精第一个镜头 啊，长老，我不行了，你的徒弟打我。 演的是老太太还是那闺女？前一段王冲秋先生来了，就是82版、86版《西游记》的这个摄像。 它是唯一一个摄像啊。那时候摄像机、录像机还分着，特别麻烦。比如说他追一兔子啊，他前面拿一摄像机，后面工作人员还得抱着录像机，然后整个后面的还有一个审片子的什么话筒啊，就大家都追他，就那种感觉特别不容易。他在我们节目里分享了他拍86版《西游记》的各种苦衷。他说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只能拍6年才能拍完， 是吧？这位朋友说，我也是看，我就是演员呢，我喜欢一点一点看。怎么着？您还0.5倍播放啊？慢镜头。 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孩子在听评书，然后一下把30集都给他了，就单先生的评书啊。然后他每天就听一两集。他说你怎么不听了？他说我舍不得听。 哎呀， 我怕我今儿听完了，明儿就这个过程太短了。这个是 什么叫精品佳作呀？ 这个是欣赏的最高境界，我舍不得。 没事，您听完之后你可以再重听嘛。 而不是所有乱七八糟你也不喜欢，然后但是呢你倍速我都把它吃完了。这不好。 这位听众说，我喜欢看猎都人好久不见87版的红楼梦，我是一秒一秒看，我习惯关注每个人的表情。 特别棒。就是你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种注视的习惯了。他们原来做一个统计啊，就是2016年去卢浮宫看各种油画，你猜每个人啊，就平均下来每个这个参观者在一幅画面前停留的时间是多少？ 可能5秒就被下一个旅游团给挤到下一幅画那儿 了。比5秒多就是10秒，就10秒，就看到蒙娜丽莎啊，比我想象的小。然后这10秒中有6秒是看底下那标签介绍一下蒙娜丽莎啊，达芬奇，然后再看一看，就4秒，然后就走了，就这样。 我1秒都没有，我都没有挤进去， 是吧？ 对， 那你去博物馆总是看过展品的吧？ 博物馆。 你现在看的东西注视的时间最长的是什么呀？倍速播放。 你是说看什么东西注视的时间最长啊？ 就看一个东西，专注的看它。 专注的看它。 对，一片树叶、一朵花、一个搭档之类的。 哦，你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就专注的看一个东西。 他最近视力不大好，亲们。 最长能维持几秒钟？ 对，就是仔细的看着一个东西，一点一点的注视。凝望啊，有吗？ 我觉得我最长的是2个小时， 啊， 考试的时候， 这眼睛出来都斜了，是吧？就抄不着同桌的。 这个星期六要举办这个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啊！ 啊，您都要考律师啊？ 没有，我这说一声嘛，3个小时啊，从头到尾180分钟啊， 挺好的。平时你俩有3个小时不碰手机的时候，除了睡觉啊？ 好，说到底啊，这个观众倍速追剧也是低质量的电视剧泛滥导致的。能否让观众正常速度的播放，考验的是电视剧的质量，同时呢也考验电视台选剧的这个能力，对吧？那我觉得只有从高速发展向高速和高质量发展，或者是放弃高速，从高质量这一条方向去发展的话，慢工出细活，可能才能抢下观众手中的快进键。好，现在我们必须按1.0倍的速度来播放几秒钟的广告，稍后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曲，叫《许你》，演唱者是女主角林允。下面咱们就说说 斗破苍穹呗，有没有大家看过这个戏的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您的感想剧评。 我总觉得这斗破苍穹和舞动乾坤分不太清呢是吧，都是一个 feel 的。 嗯，都是这种玄幻题材的电视剧吗？ 嗯， 9月12号开始在湖南卫视播的。 这说的是斗破苍穹啊，这是根据天蚕土豆同名小说改编的第二部玄幻题材的电视剧。 为什么你有同样的感觉呢？因为他和杨洋演的那个舞动乾坤呢，在网上的评分差不多啊。 你看他俩都简直就是对仗的，苍穹对乾坤，斗破对舞动， 嗯， 对对仗多么的工整啊。 其实他们的原作人气很高的，有很多粉丝的，所以呢制作方买来小说改编就是冲着这些原来的粉丝去的。 嗯， 但是呢有一个魔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叫改编回 IP。 就是本来这个读者基础非常好，一旦把它改成影视剧了、电视剧了就完了，就是、而且往往打低分的是那些原著粉，就人家看完这个原著之后觉得你这拍的太烂了。 对，在这个网络小说当中啊，有一种说法叫做爽文，爽就是爽快的爽。 嗯， 就是在这个戏当中呢，这个主角啊年幼的时候呢就是风头一时无两，长大后变成废柴，受尽冷落嬉笑，而且呢还遭遇什么退婚呐、家庭的打击啊等等。后来呢直到有一个人出现了啊，就是陈楚河演的这个耀晨出现了，然后教导他呀，然后的他重新又找回了原来的感觉呀，不再有年少的那种轻狂和青涩，然后呢一下子成了人见人爱的强者，大概就这么一个形象的转变。 嗯，就是但是改编之后啊，大家看这个电视剧，尤其是这个原著粉们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觉得，哎呀和我原著出入太大了。他们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改变了人设。原著里的那个女主啊，就萧薰儿，她是一个很淡雅很平静的一个女孩，但是电视剧中啊这个女主就变得特别开朗活泼。更有人吐槽说剧中的男主啊，就这个萧炎，他的这种打怪升级就变成了类似于张无忌的那种成长故事线，他是武侠剧，他不是玄幻，就是你不应该这么去展示原著它体现的那个文学空间。 对，玄幻应该什么呀，踏空而行是吧，空间卡撕裂了，就这种啊，不应该是骑着马去打架是吧， 就是脑袋上都长刺儿什么的。 还有呢，从这个年龄的角度来看呢，17岁的吴磊演萧炎和人物设定比较吻合，他在剧中呈现的这个少年气呢也是年龄偏大的演员难以比拟的。再加上吴磊本人他也是这个书迷啊，也是这个粉丝，他呢其实在演之前呢他也挺忐忑的，他说我演这个能不能够演出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斗气大陆，说实话他也很忐忑，包括就是他演的这个萧炎是否是观众心里那个执着又霸气的少年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的担心呢现在看来也不无道理，因为观众呢也这么认为的。 嗯，事实上除了最近的斗破苍穹啊，舞动乾坤，前一阵子刚播完的扶摇，他也是因为改编的不够好受到了无数书粉的差评。玄幻网文在改编上它容易这个吃力不讨好，因为你写的时候你可以大开大合、是吧，你可以展开无限的想象，可是你要是把这种想象具象化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画面，它可能每个人想象的都不大一样，所以这也是原著粉啊就是会说你这个 IP 改的太差了，那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 其实挺难的，因为怎么说呢，大家现在也见了很多的特效了，也见过很多这种渲染了，你要是第一次出现的话大家也觉得新奇，现在看久了呢总不如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感觉，因为文学的魅力就是这样嘛。 对， 所以 留白了嘛。 啊、对，回也 IP 成也 IP， 只不过呢就是从主创的角度来说呢，大家还是希望他们更多的是从人物的命运啊矛盾冲突的方向来思考和创作， 嗯， 让大家呢有更多的这个共鸣。至于这种效果啊，其实你再怎么弄恐怕都很难以达到大家心目当中那样的一个玄幻的色彩。 对，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您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倍速播放吗？刚才思文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说，我媳妇儿看沙海老会快进，因为这个我老跟她拌嘴，我们问为什么呀，她说哎呀我有那个视频会员我媳妇儿没有，所以呢我们俩看一个，这说明你们俩感情挺好的。我觉得现在我就不会和我们家先生看一个追剧。 那为什么只冲一个呢？

刚刚从我们家穿过来。 哦，是吗？ 刚从东四环那边穿过来。 那也不易了啊。 那最近看《如懿传》《延禧攻略》，你觉得你最想，如果让你穿越回去的话，你最想拿点什么回来？如果让你拿一个东西的话，是衣服、吃的，金子不能拿啊，钱不能拿啊，拿一样。 我拿个簪子回来行不行啊？ 值钱的不能拿。 那吃的也值钱的，皇上吃的也值钱呢。 那为什么拿簪子呢？ 那吃的要是坏了呢，衣服也容易烂了。要是簪子呢，它还是一古物。 嗯、哦，拿一簪子。 对呀、啊，就是那个送如意的那簪子，不是挺好的吗？玫瑰的啊。 那我就拿一串 葡萄。 那个 还没回来呢就烂了。嗯， 我拿一串那个串珠回来行不行？ 啊，朝珠啊。 嗯、 啊，那行啊，这很好啊，拿一串东珠的 耳环回来。 耳环啊，耳环和东珠还差了一点啊。 那有人说、我看这个戏啊，我就想看看他们吃什么。你看什么松鼠桂鱼、绣球干贝，这都不算什么，是吧？最近啊，出了一个叫做满汉故宫满汉全席日历。 嗯，故宫日历每年都出 啊，所以呢，里面有很多真实的故宫的菜品，我们跟大伙儿在下面的时段跟他说说呗。你比如说有什么呢？有大家晚膳的食单，比如乾隆48年5月初4的晚上，他吃什么呢？他吃的是燕窝风肉加现鸭子一品，鸡高锅烧腐耳肉一品，燕窝红白鸡丝一品。这个一品是什么意思？考考你。 就一粒呗，皇上吃的一份儿，跟咱现在的一粒是一样的、哎。但是皇上用晚膳嘛，这个都不一定。咱到了慈禧那时候都过午不食了，早上起特别早，晚上睡得特别早。 哎、那根据这个日历的描述哈、啊， 嗯， 反正乾隆的晚膳经常吃鸭子，各种各样的鸭子。 嗯 嗯，而且呢，有十几道不重样的菜，就是一顿啊，得吃十几样。 那是皇上嘛？ 嗯，包括呢，还讲了一些他们的小故事，比如说最近在影视剧当中特别忙的乾隆，还有富察皇后，还有富察傅恒。 嗯， 这个富察皇后呢，喜欢吃大灶肉。 对， 什么叫大灶肉啊？ 大灶肉，我具体讲我讲不太清楚。 嗯，那你就直接说你不知道得了呗。具体讲我讲不太清楚。 清朝它是有，就是有不同的局的。 嗯、 那比如说有饭局，哎呀，好久没有做饮食节目，都忘了。 嗯。 有饭局，然后有专门做饭的啊，有可能有专门做肉的啊、 嗯， 有专门做羹的之类的嘛。嗯、那这个灶肉就有可能是从鲁菜来的，我觉得啊。 啊、哦，大家如果明白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因为。你看我们看书有的时候就是看的一知半解，是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呢有些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乾隆其实他挺照顾这个傅恒的。这个傅恒呢有时候呢就是老吃东西啊，生病，所以呢乾隆特别写信叫朕于心不忍，叮嘱他大凡寒凉之物常服实非所宜， 就不合适，你别老吃那种凉的。 哎，别贪凉。 哎，说皇上苦口婆心的这么劝你啊，也算难得。其实皇上也，你看你到时候那到雍正的那些那个批文、 嗯、 啊，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什么什么朕想你。 你意思是乾隆啰嗦呗？是这意思？ 乾隆没有他爸审美水平高、嗯、 啊。资料表明呢，这个满汉全席是开始于康熙朝。清朝入关以后呢，在宫廷里面举办宴会呢，是分为满席和汉席，一直呢是满食为尊。但是这康熙呢，偏偏因为对汉文化的钟爱，学汉语、写汉字啊，所以呢，在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的元旦宴会上， 这元旦应该指的是春节。 哎， 清宫三大节是元旦、冬至和万寿节，就皇上的生日， 1月1号啊， 就不是西历的元旦。嗯， 所以他那天呢是首开先河，让人把满席和汉席合并了，最终在乾隆年间形成了108道菜的满汉全席。 这个满汉全席究竟有没有啊？现在其实业界是有争论的。你说这个康熙啊、钟爱汉文化，这的确是这样。就入关之后，那几任几任皇帝啊，就是包括到了乾隆，他们都非常对于汉文化，那真是特别特别喜欢。你看这仨皇帝写的字儿都特别漂亮啊。 嗯。 而且，清军入关之前啊，他和别的朝代的不一样，就在于他对汉文化完全的接受，预热的程度非常高。那个时候。 候，他们就已经在关外已经供了关公，他们叫关妈法。而且努尔哈赤那时候是喜欢《三国演义》，喜欢《西游记》的，所以他进入这个中原之后啊，直接就根本这个紫禁城就没有烧，直接一出溜人家就进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从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对，他当时就是他去祭了孔子，然后他对明朝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这个皇宫贵族，就是皇亲国戚，采取恩养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他都是维稳的状态。但是后来他也有民族自卑感，你想想有八旗那么点地儿，他要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呢，他其实觉得自己的文化还是太弱了，所以后来清朝会有非常偏执的避讳，还有文字狱。 对，就你说的那个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也是存在深深的不信任他，是吧？你看有一些官员，他还是到他一定的级别，包括到他一定的这种威望之后，皇上啊还是心里有顾忌的，不能够让他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必须换一个地方，甚至呢让他们的这种对手之间啊跟他互掐。那个反正有很多这样的大员，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这个四点游戏怎么成历史节目了。 也没有，就是他那个时候啊，少数民族统治的时候，他经常是一个就是官职上他会安置两个，一个满一个汉。 哎，是。那我们接着说戏吧，好不好？说这戏，戏里面这个魏家氏，也就是魏璎珞 啊，魏璎珞。 哎，魏璎珞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啊，真实的这个史实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入宫以后三年就由一般的贵人晋升到妃了， 这个是很快的， 三年就晋升。 嗯， 这个相当于火箭的速度嘛， 就破格了。这个而且这个魏家氏啊，他还不是出身于满族贵胄，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女，他呢其实是被满人啊，就当时啊就是这个满族人视为低人一等的这种汉人啊，后来被抬旗。那他的父亲魏清泰，其实这剧里也有交代，就是一个内管领，就是清朝内务府下设的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官，出身是比较卑微的。 是啊。 那这样一个女子啊，在后宫啊佳丽成堆、美女如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够脱颖而出，她必有过人之处。 因为在乾隆年间呢，这个皇后以下呢，她是这么设置的啊，皇后下面有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嫔六名，分居东西六宫。 对， 所以他呢一下子从贵人到妃，这个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他非常非常快了，就是有一本书叫《时在宫廷》，是溥杰的夫人撮阿浩写的，他就说到了就是清朝宫廷里这些妃，他们每个月啊，就是他会发空分，空分就相当于他的 月弟子钱吧。 啊，对对对，就是你是妃还是嫔，你是贵人啊还是贵妃，你吃的东西简直差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必须争着抢着上位。 对，就是你过节发带鱼是吧，我过节的发鲫鱼，他过节呢发虾米，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要比你想象，贫穷像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哦，就是这个差异更大是吧？ 对对， 就是你过节吃肉 啊， 我过节呢喝汤，有这么大差别吗？ 哎，对，你可能连汤都喝不上，残羹冷炙而已。 我们再来说说令妃吧。令妃呢，她呢是在乾隆24年的时候呢，从令妃变成了令贵妃，后来大概是我算一下，大概应该是在6年之后，她又晋升为皇贵妃了。 嗯。 但是啊，从以前的这种史书和册文当中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说这个刚才说的魏璎珞魏家氏啊，大家写她有多么美，反而写她的德行是比较好。当然这种写法吧，也反正比较的春秋。 我觉得美貌不是那个时候后宫的稀缺资源，大家都挺漂亮的，是不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皇上看谁都差不多。主要看 是怎么写的？ 主要看内在。 写的是谨慎低调，辅佐皇后兢兢业业。 这个人情商非常的高，而且有一个细节啊，这个可以证明皇上啊，乾隆皇帝对令妃这种啊宠幸之浓，就是从乾隆21年到31年，一共10年间，令妃啊先后为乾隆生下了4子2女，10年6个孩子。想想， 而且乾隆每次南巡的时候啊，基本上除了皇后陪着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嫔妃，名额有限，就是 跟随乾隆出行的还有，那么令妃至少有三次随驾南巡。 就是情商高嘛，皇上就愿意和你在一起说点体己话是吧， 就除了皇后之外必须要选几个的话，他去了三回， 所以皇上乾隆皇上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 嗯，很喜欢啊。当然啊，宫门一入深似海，魏家氏呢在这个史实当中的记载肯定也是小心翼翼低调行事啊。 嗯， 跟电视剧当中这个魏璎珞的做派是相去甚远。魏璎珞在戏里面啊，那就是腹黑到底， 就是打怪兽的小魔女。 是， 嗯， 乾隆三十年，魏家氏成为了皇贵妃的时候呢，孝贤皇后已故，皇后那拉氏呢因为剪发， 嗯， 触犯了这个祭条啊，然后被打入了冷宫。 咱们 这 事说过，就有一次他也是南巡，在船上，然后 吵架了嘛， 吵架了，把自己头发剪了，然后就自己先一个人回北京了。 对，那乾隆在那以后呢，就没有立过皇后，这魏家氏呢就以皇贵妃之尊，就管着皇后该管的那个六宫的事， 实际上是做着皇后要做的事儿、嗯， 管了十年，管了十年，他管着时间挺长的，估计管的也不错，是吧？所以呢，人评价他叫什么呀？叫做这个低调谨慎嘛。那么再说这个令妃吧， 嗯， 令妃呢因为他也 皇上后来封她为令妃， 她死了之后啊，就皇上把她的这种原来的礼仪啊仪仗啊增加了很多，这数量呢其实记着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只比皇后仪驾少一件。 嗯，这个令啊在诗经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令就是美好的声誉，你想想乾隆能封他为令妃，可见他在乾隆心里的位置是很高的。 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呢，乾隆特别伤心，专门给他写了挽诗悼念，嗯，专门写了。当然乾隆是不是到处留笔这个也不好说，是吧？ 嗯，但这个部分是真情流露的。 总之就是不管是生前也好还是身后也好，都给予他极高的待遇和评价。 嗯，而且在他十年生的六个孩子里头，有一个是成为了乾隆后面的继位者，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嘉靖皇帝。 后面的事儿就不说了。 嘉庆皇帝啊。嗯、 后面这个延禧攻略也没演呀、啊。是吧， 我最近我 最传也没演，能不能再接着往下演呢？ 反正这个皇上嘛最忙的就是乾隆，然后前几年呢雍正也很忙，就是感情戏部分啊。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为啥？ 这两年有点看吐了。 我这两天看了几集这个如懿传啊、嗯、我觉得还是要比那个要好啊。 啊，在剧情上面、嗯比延禧攻略要好， 就是它是有深度的，对于情感的那种挖掘，而不是完全就打怪兽啊！哎，再说演技也决然不是一个层面的。 你说《如懿传》不是打怪兽？ 当然了，就是他对于那个人性的那种展示啊，整个剧情推进啊，还是要好、嗯。 对于老年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有所描写， 中年夫妻的感情啊，中老年嘛，后来俩人都老了， 嗯，是。这位朋友说了。别提小说改编电视剧了，最尴尬的是《庶女未央》，小说里的两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在一起的，特别幸福。电视剧呢，不光把敏德弄得孩子气，还早早的离开了人世间，所以电视剧我是一点都没看。你看，就是看过小说的，他可能心里是有期待的。 对。他觉得那个人物就是应该那样的结局，而我们的编剧把他就改掉了啊！他觉得这个无法忍受，这颠覆了我对原来这个小说的这种期待，那我就不看了。我觉得和你道不同啊、嗯，不相预谋，不相为谋。你那个我也不看。 比如说今年演的那个就是玄幻剧《香蜜沉沉烬如霜》， 嗯， 这个戏呢就是它简化了一些就是内容。他在这个戏当中就是不像那个海上牧云记，海上牧云记呢就是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一些对剧情推动不大的那种仪式上面，就是你看起来很好看，但是没有讲好一个故事。 嗯， 所以有人说香蜜沉沉呢虽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啊，但是算是今年还不错的一个玄幻剧了，就是它对于原著的这个忠实度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我看的玄幻剧也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哎，虽然有人说这个《香蜜沉沉》跟《三生三世》有点像， 嗯， 就是反正看完之后就觉得差不多，但是因为它忠实于原著的程度比较高，